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残枝落絮，风铃下老杨怀一客，望复春秋，挥别几多重旧车辙，树下醉倚卧，梦中神话作秋千索。曾羡枯木上有青藤半生侧，而我孤身趟渡岁月长河，抛出心透红，望把时光永久温热。都说痴魔是我，一醉解痛可以是我，我唱的歌我自己来和。再心动也寂寞，最不惧口舌，却凉薄远情独我一个。这世间风月无非落定我眸中颜色，我天地间我独享山河。走你一身呼喝，寻来高朋满座，吸引我诱我爱我。剑锁断分为两颗，也不过水后浮行在空中作乐，世人皆过客，气氛你对引我独酌。总有人执着纵情红尘声色，总有人不屑真情或消磨，一情一个舍，与丑而不得。都说痴魔是我，一醉解痛可以是我，我唱的歌我自己来和。再情动也寂寞，最不知口舌，却凉薄远情独我一个。这世间风雨无非落定我眸中颜色，我天地间我想山河。靠你一身呼喝，寻来高朋满座，吸引我诱我爱我。醉无情是我，长情是我，滥情是我，我的选择我自己走过。越情动越寂寞，越不知投射，越凉薄远情独我一个。世间风月无非落定我眸中颜色，我天地间我都想山河。走你一身呼喝，去来高攀那座，吸引我有我爱我。 是烟树花落孤岛，云